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36集。作为当年航空航天最为重要的一件事，它的总设计师也被各个媒体争相报道。才35岁多，36不到，最年轻的总设计师。虽说科技领域不断出现最年轻的总设计师，34不到当上总设计师也又一次打破记录。清华工科试验班毕业，接着在 MIT 的麻省理工只用四年便拿到了正常需要五年整的博士学位，回国进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，也就是中国航天科技的五院，一路晋升像坐火箭。工作刚过六年便率团队研究火星探测这个项目，据说他是一回国便参与设计三号火星探测器，攻克不少难点，十分突出亮眼。而后作为副总设计师参与到了四号火星探测器的项目，最终34岁当总，也是第一个在探测器领域中非所长院士的总。而在这位总设计师接受某个国家级别媒体视频采访以后，他拥有了宛如明星般的待遇，年轻聪明，履历辉煌，2017年 L 省中考状元，2020年 L 省高考理科榜眼，清华大学工科试验班连年第一，麻省理工四年读完 PhD， 全额奖学金，火星探测器祝融的总设计师。最重要的是非常英俊，有一张不逊于任何大明星的顶级超帅的脸，而且未婚，至今单身。有人扒出他18岁时当榜眼时的照片对比，发现眉眼一样，五官未变，可那时稍显稚嫩，如今身材、气质、表情、眼神却变成了成熟强壮而且事业有成的30多岁的男人，魅力只增无减。一些人好像追星一样崇拜喜欢，另一些人比较冷静。祝融骚成那个德性，那位总设计实在是不像母胎单身，只能感叹也不知道是哪个神仙可以独占那样的人。七月，北京。沈西家在北京，没有行李，走出首都国际机场大楼，拦下一辆无人驾驶的的士，前往 BTV 的新楼，轻车熟路，跟打仗一样。因为某个搭了把手的小项目，他被迫到甘肃酒泉参与发射，要不是有明天晚上中国影响力的颁奖，估计还回不来呢。那什么影响力，一共20人入围，最后选出10个得奖，沈西光是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会站在台上。中国影响力有几十家电视、报纸、杂志、广播、网络媒体共同举办，中宣部等几十部委鼎力支持，算是这几年来一个重要的活动。而今天呢，他要接受 BTV 的采访， BTV 要在周一到周五把候选人全部采访一遍，等中国影响力颁奖结束以后，趁着当时热度推出相关节目。到了约定时间，沈西走进直播间，进去前他到洗手间里整理了一下仪容，比较满意，他就是那么帅， forever 那么帅，舟车劳顿也不影响一分一毫。直播间内主持人正翻阅资料，清清冷冷的样子，稍一抬眸便叫沈西心脏直跳。这个家伙在全中国十分有名，男女老少通杀， BTV 新闻频道的2020年 L 省高考理科状元， 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第一，哥伦比亚大学读的硕士，回国以后在某国家媒体工作，做调查栏目，走得多，看得多，听得多，总能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人，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事，同时一直运营个人公众账号，七年间有好些个轰动全国的视频、照片还有文章出自他手，引起过学界业界的讨论，也引起过政府机构的重视。特别神奇的是，此人懂得极多，总能混进相关企业行业，年度风云记者拿了不止一个。不过入职七年以后，因为某事被逼离职，领导终于没能保下，赋闲一年又被北京电视台招揽，加入了 BTV， 有了更加多的线索，也有了几个好的下属。这两三年策划了一些调查节目，比如调查档案，还有些访谈节目，比如 Hard Talk 的中文版。而且机缘巧合，管理策划的同时也开始出镜主持，去年还拿了一个年度十佳主持人。这回他被拉来采访中国影响力的候选者们，也挺无奈，这并不是他的领域。不过平时负责这块的主持人临时请假不在，台里叫他顶上，照着本问，没差别，反正都是王牌。比起十八岁时，他也有些变化，整个人要更加冷傲，五官展开了，脱掉了青涩，有种似乎经历过许多的稳重，皮肤却细腻如初，是男人里少数能用大美人来形容的。夏九佳抬头起身，露出职业微笑。 沈总。 夏九佳知道沈西单位的人全都叫他沈总，沈总设计师的简称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的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等工作人员安排妥当，人物专访正式开始。夏九佳先问了许多关于祝融、火星、项目、人类未来方面的事情。 很多观众非常好奇，祝融会讲一百种语言的我爱你，还会念情诗、唱情歌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啊，我在火星上了，我爱你。 一侧屏幕上面播出的视频片段，祝融喋喋不休。 有趣而已，也可以说是个人癖好吧。 沈西翘着长腿，修长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面轻轻敲了几下，盯着夏九佳。 因为有一个人会喜欢听。他的恩爱终于秀出六班，秀出 R 中，秀出 CC 市，秀出 LL 省，秀出全国，秀出地球。 知道对方在指什么，夏九佳强压下悸动，出于职业操守捕捉关键词语。 有一个人是指恋人？ 没错。 担心对方语出惊人，夏九佳把话题拉回。 个人问题等下会有，咱们不要跑出太远了。据说空研院打算2040年登陆火星表面，目前可有训练计划？ 研发计划已经立项，沈西也在团队当中，这谁都知道。 没有听说，不过可能快了。 如果开始训练，核心内容会是什么？人类登陆火星的难点是什么呀？ 根据目前美国训练的项目来看，难点不是技术，而是漫长旅途中的心理状况。 那您会希望亲自上去吗？ 当然了，谁也不太清楚具体人员的构成，肯定有工程师，也许还有记者呢，一起踏上没有任何前人走过的路，一起看一看没有任何前人看过的风景。哎，即使到宇宙里也要相随相伴。 夏九佳再止住心跳，也调整了一下姿势，翘着二郎腿儿，还是显得冷淡。 可是人类移居火星，这事儿有可能吗？ 我们希望，但不肯定。因为火星它大气稀薄，土壤剧毒，没有发现相关的饮用水源。然而呢，随着探测的继续，了解加深，也许能够用技术去解决这方面的事情啊。 人类对此抱有期待，才这样前赴后继继续研究这颗星球，而不是另外几个。 沈西的食指交叉，一边手肘搭着扶手，一边手肘贴在腰侧，黑色衬衣最上一颗扣子开着，声音低沉，讲解常识，在沉稳成熟当中隐隐透出一丝风骚。 一个一个环节过去，最后来到私人部分。 那您像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吗？ 夏九家觉得都不用问，这一部分私人问题他全都能替沈总回答。 沈西嘴角勾出一个轻微弧度。 不是，我早恋还被抓了，校长亲自拆散，还没拆开。 知道沈西心里有谱，夏九家也稍微配合，笑，像在表达了然，进而活跃气氛。 还好，我也早恋，被抓，校长亲自拆散，也没拆开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 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